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因为就没有办法认识他，他来到我来到只能来到我们中间。这是基督教信仰独有的，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呢，都是人找神，啊，用人的智慧揣摩神，像佛教，用人的道德这个诫命来靠近神，比方说像回教。但是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这样？基督教信仰是神来找人，啊，不是人找神。神找人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啊，他自己知道他是谁，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就不必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去苦修苦练呐，积德行善呐，或者苦思冥想啊，不是靠这个，是靠什么呢？是靠信，啊，是靠信。因为神已经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接受。啊，我也常常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嘛。即使我们在座有一些朋友，啊，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心目中的神，他应该是全能的，啊，就是在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他不能做的事情，因为这宇宙是他造的。既然是个全能的神，他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的话，难道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啊，所以我们说说看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就会看到越是武功高手，那解决问题越利索，一招置你于死地，那个武功差的打半天打不死一个人，是吧？我想上帝是全能，如果他来救我们一定是啊非常简单的。我就想有时候想，就像我们人好像掉在一个深坑里，我们都爬呀爬呀，谁都爬不上来，都死在坑里啊。这个后来有一些人有就站在上面就说，我是神啊，我来救你们来了，我告诉你们怎么爬，你们按照我的方法爬吧，谁爬上来谁就得救了。你说这人是神吗？不是的。真正的神他站在那个坑上面，根本不用你再爬了，你谁望他一眼谁就嗖就上去了。不，那叫神嘛，对不对？神就要 行神迹，神就是要做神事。所以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归向他，啊，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啊，确实我们只要用信心的眼睛一看他，啊，我们就得救，就得救，不需要我们在做什么，啊，因为他是神。今天早上我读圣经还读到是上帝说你们要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啊。我其实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啊，早就喜欢这句话，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难道我们还操什么心呢？我们还费什么力呀？跟神在一块儿，那不都他做了啊？我们什么事都不用什么，就我们就只有安息在他怀里就好了啊。所以基督徒是有福的，就是他不是靠自己的道德智慧生命力，不是靠自己啊，而是靠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字啊，就是信，就是信。耶稣到世上来一再讲信啊，信的人他说有平安有喜乐，信的人呢有病可以得医治啊，信的人呢可以看见神迹，不信的人看不见啊，信的人呢将来有永生可以复活，都是讲信。那这个基督徒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3:16哈，都会的。这是代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思想。我听说美国的移民局在考察移民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他就会问你约翰福音3:16是什么。因为基督徒都会的哈，如果说你不会，你一定是假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块儿来背一下啊，3:16，一起来。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经文很短很短，但是呢，它却概括了我们信仰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的一个同学，过去的同学， 在北京见面的时候，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但他自己不信啊。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们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其实不合乎道理，也不合乎逻辑。他说你看，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把他的独生儿子都给赐给我们，都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都给舍了啊，这么爱。全能的神这么爱世人，那接下来的一句话应该是叫世人都不灭亡，都得永生，因为他是全能的嘛，啊，全能又全善，那就是无所不能，对不对？就帮我们全做好了。可是为什么加一个信字？他说你看，叫一切信他的不灭亡得永生，他说就这一个信字就把很多很多人卡在外面了。他就这一个信字就说明上帝也有不能的，就是你不信他就不能啊，说明他的拯救还是有条件的，啊，你的信就是个条件。哎，你们说，我这个同学很厉害的，他写了好几本书了，写了好几本关于基督教的书了。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看上帝有没有不能啊？你不信他就不能。圣经也记载了，耶稣在他的家乡就不能多行神迹，为什么不能多行呢？因为他们不信。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哈。啊，他的家乡的人从小看他长大的，从从几岁开始哈，一直长到三十岁，都知道他是谁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都知道，啊，就他突然三十岁出来以后，啊，传道，啊，自称神的儿子，他们就不信，他们说这不是谁，这个玛利亚的儿子吗？这不是谁谁谁的哥哥吗？不信他，结果不信他，他就在那儿不能多行。注意马可福音的记载是不是不行，而是不能行，是耶稣不能多行异能，不能，他不能，因为你不信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信字啊，这个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信怎么这么严重啊，这么严重。这个我上一堂也讲到过，耶稣每次在医病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这个病人，你信吗？都问这个，你若信他就能，你若不信他就不能。有一次有个小孩被鬼附身在那抽筋啊，像羊癫疯一样，结果他的爸爸就求耶稣，怎么求呢？他说这夫子，你若能，求你帮助，请你帮助。他怎么，你若能，请你帮助我，帮助我们。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也没有说我能我不能，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若能信，注意这句话，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你们注意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哈，耶稣的这个话说的是多么啊，多么这么多么严格哈，多么严格。我读圣经这么多年，我体会很深的一点就是耶稣的话每一句都不得了，每个字儿都是不得了的啊！当然有时候在翻译，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思的模糊，但是它的原意啊，那是准确的不得了。当你问耶稣你若能就请你帮助，耶稣反过来就问你，你信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那个爸爸就喊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就这样，然后耶稣就医治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给赶出来。如果你不信，神不能做什么啊，这个很奇妙。这个我看到我们人呐，这个信呐，好难好难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信的环境里啊，从小生活在不信的环境里。这个我们从小就跟就被家人教导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都是不信任，你们知道，基本关系是不信任。这个然后什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什么还有什么好多这种事儿啊哈，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都是讲这个，就是不可能人跟人之间不要完全信任。另外我也想，我们人类文明当中其实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信任之上的，你们知道这个？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每一家都有锁，有门有锁呀？就是因为不信任嘛。这个美国还好了，美国好多大学呀都没有围墙，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是弄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什么？为什么要有钞票？为什么要有银行？因为人跟人不信任，凭票凭钱。为什么有律师？那更是不信任，打官司。警察也是人跟人不信任，军队国与国不信任，甚至我们结婚要领结婚证，为什么？不信任。我仔细想一下，如果我们人跟人之间完全彼此信任，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很多东西都不需要了，不需要法律，不需要这个货币，不需要门插门锁，好多不需要银行，不需要律师，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身份证 driver license， 这个都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人跟人不信任，所以我们就是什么事都凭，要有凭据，要有凭据，这就是这。所以我们现在被告诉说要信耶稣，信耶稣越单纯越好，谁能信呢？我从小就没信过什么人，而且我们要相信一个什么东西，先把它研究透了才信呢，研究透了还不信，还得监督着。我们没有这种完全的信，相信的没有，甚至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甚至夫妻之间两个人都完全信任吗？ No， 每个人都留了一个小小的小旮旯，自己存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要信耶稣好难好难好难好难。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哈，纵然我们失信，纵然我们人跟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完全的相信，但是而且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信神，只有神是信实的，神创造了宇宙天地，他的法则是完全信实的。我们在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要研究规律，规律是不能违反的，规律是不能创造的，规律是不能改变的，必须这个遵守规律才能受益。铁的规律，我们讲是吧？你看规律是为什么这么铁呀？那就是上帝的信实，上帝从来不改变，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从来不改变，一切都有规律，我们人已经不可信，神可信。所以你注意这个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祷告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这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这么一句话，愿上帝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意思在我们人间在地上已经被歪曲了，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意思了，但是呢他在天上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我们看天上的星星，哪一颗星星如果偏离了轨道立刻把它消灭掉，人间的道全歪曲了，人间人跟人已经不信任了，人跟人的犯罪尔虞我诈，人间的什么兵道妇道孝道什么道全不行了。所以耶稣才有这句话，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是完全可信。你看你迈出脚去就有这个大地拖住你，你一呼吸就有空气给你，你今天知道明天太阳会升起，非常信实，非常可靠，你在美国的飞机到中国去一样的飞行法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到芝加哥，就是到你们芝加哥还是到多伦多我忘了哈，那个放那个神舟那个电影那个放完了以后有两个法轮功的上来跟我们辩论那个法轮功的他说你们宣扬的上帝这个是不是中国的神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神就是佛他说你们这一套不行结果我们一个同工就跟他讲说，那如果是美国有美国的神，中国有中国的神那个印度有印度的神，那这世界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美国的飞机一进入中国，中国的神不干把它弄下来了 你美国的那个研究的飞机是按照美国的那个什么法则，什么万有引力，什么推动力，什么气流，各种东西。好，一到了中国，改变了，他的神改了，那你完了。其实基督教信仰为什么产生了科学，而佛教不能产生科学，你们知道的？因为佛教都是随缘，都是随缘，那还有什么规律啊？那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承认整个宇宙只有一位创造者，整个宇宙都是统一的，像爱因斯坦到死都研究统一场论，是吧？研究统一场，他有一个先天的，这是个信仰，这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科学研究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个信仰，他相信像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他们、爱因斯坦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有一个至高的、智慧的、大能的这么一个创造者、造物主，在他之下，整个宇宙的规律都是一样的。你在地球上研究的，到了月球上是一样的，它不改变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能产生科学，而佛教不可能产生科学，它随缘嘛，随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信实的，人不信实，神是信实的。那么他就教导我们啊，要跟他一样，你要想跟神有发生关系，你必须也要信实。如果你不信，你不信实，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人到神面前来，没有别的可夸的，就是用我们的信心，就承认我不行，我相信你。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测不透他，用什么都测不透。你说我们能研究什么？只能靠信心。我们人呢，其实有一生有三个追求了，就是第一就是求知。从小学、中学、大学，整个人类的科学研究都是求知，要知道。你们知道求知那个背后就说明我们不知道，对吧？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还求什么知呢？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无知，所以我们才求知。但是求的结果你不可能认识的，那个绝对的真理就是那个神呐，你永远不可能认识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求善，我们都追求善良、良善。但是到头来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罪恶越来越重。那第三个求就是求生，每个人都想活着，结果大家最后都死了。所以我就看到人生三求，三求的结果就是最后全完蛋。求知，越求越无知，越求越困惑。你这是那个谁，苏格拉底啊，古希腊的那个很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叫苏格拉底啊。他讲的话，他说我唯一知道，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还给他的学生们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将来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哎，他这个话太伟大。苏格拉底留下的话很少，但是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啊，智慧的人。你看现在我们这科学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甚至都知道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宇宙那个大爆炸到现在一共多少年了，我们都研究了。结果你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更糊涂了。就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从无到有，从什么都没有到突然什么都有，那叫大爆炸，宇宙大爆炸，一个 singularity， 一个起点，在普朗克时间就是1/1000秒，砰就炸出来，什么都有了。哎，你说你是糊涂了还是清楚了？无中生有，这个宇宙就出来了。无中生有这个成语原来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现在就科学达到了这个程度啊，说整个宇宙是从无中突然有的。所以那个霍金呢，斯蒂芬·霍金，就是坐在轮椅上的那个残疾人，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他就讲，他说人类有一个律叫无知的律。什么叫无知的律呢？就是研究，最后研究到科学的最高点，你发现你无知。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研究的，因为那个点什么都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研究对象，你研究什么呢？但是就从这个什么都没有突然砰什么都有了。所以有些朋友啊，你们不相信耶稣是处女怀孕，你们哪里知道处女怀孕生耶稣比宇宙大爆炸容易得多？你们想想是不是？ 那个处女怀孕生耶稣，不管怎么着还有个玛利亚呢。但是宇宙大爆炸啥都没有，出了这么大个宇宙。你们想想，这个科学现在已经达到了神迹的这个边界了，所以他为什么研究不了了？他们现在科学没法研究了，他没法再往前走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无的境界。中国那个佛教佛学哈，原来说是无是有道理的，四大皆空，说整个看得见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有形体的这些五花八门的这些物质其实都是空，都是无。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现在科学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从无来的。但是老子道家不同意佛家的说法，老子说那不是无，那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那个道呢，就是超越无，超越万物的嘛。庄子后来解释说什么叫道，道就是无形无相，却有情有性，可传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知。这个庄子啊，就这么几句话描述的非常好。这个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跟无一样啊。它有，但这实际上就是灵了，神就是灵，灵就是超越一切形体嘛。啊，无形，但是呢有情有信，情就是爱，信就是信实可靠，信实可靇啊，有情有信。但可得而不可知，你可以得到，但是你永远不能把它研究透。可传而不可授，我可以把这个道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我可以传道，但是不能这个授道，授受不亲的那个授，硬塞给你是不行的。你看这个庄子多好。所以这个佛家认为整个宇宙是从无来的啊，但是这个老子就说是从那个无里边有道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后来就讲，他说你可以说它是无，因为它在一切有的前头，那当然是无了。但是你同时又说它是有，为什么呢？它产生了万物，当然是有了。他说又是无又是有，这就叫玄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道德经的第一章就这，老子多神奇啊！他那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呐、啊。叫起点，叫 singularity。 所以那个谁呀、啊、那个方励之有一次跟我们聊天，他就讲，他说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起点应该翻译成中文，应该翻译成玄点，玄妙的玄，多奇妙。所以你说啊，这个现代科学研究到这个地步，科学研究到啊2500年前老子庄子那儿去了，研究到那儿去了，说研究不了了，没法研究了，玄了，玄了。但是这所以这个玄背后是万有。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我们越多我们就越发现自己贫乏啊，因为像个无底洞一样，你永远就像小船了，我们这个小船原来在这个一个河里觉得自己还挺大，后来进入长江发现我们这个船很小，对吧？然后顺着长江再下去进入了大海，哦，连个小树叶都不如了，小树叶都不如。所以我们人类啊，这个越知识多，其实我们就越谦卑啊，越谦卑。这是这个在这个求知方面哈。第二呢，我们在求善方面，你想想人类求善，那越求我们越犯罪。过去古人比现在的人道德要高尚得多。我举个例子啊，过去古人打仗都是要宣战的，到后来就突袭，到现在不是突袭了，现在叫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要过去打仗都是你死我活，对不对？我杀了你是为了我活着。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咱俩一块同归于尽，我也不活。你说人类的道德在堕落啊，说圣经上讲人类这个末世快到了。现在就是个，那过去打人杀人杀半天杀不死一个人，拿拳头打那打半天打不死一个，所以要练武功嘛。现在可好了，后来有枪，一个枪子儿就打死一个人啊。但现在原子弹，一颗原子弹能杀100万人，而且现在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原子弹吗？有核弹头啊，美国是6000个，俄国大概有4000个， 你们知道，其实只要有几百个，就把人类都毁灭了，对吧？你比方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发200个核弹头，那美国自己也完了。你们知道这道理啊？你别说，光这个日本这个核泄漏，全世界都吓坏了。你何况弄了100个原子弹炸了，那全世界谁也活不了，是不是？几百颗就可以把人类全毁灭掉，但是美国它硬要保存6000颗，要那么多干嘛呀？但是它必须6000多，因为苏联就4000多。现在中国据说加班加点在生产的，你说人类这不是疯了吗？你说上帝看了以后，上帝在天上看着我们人类这个样子，心疼啊！这我给你们这么多资源，给你们这么好的阳光、空气、雨水、大地资源，男男女女的，让你们每个人都活一次。你说你们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就好像你在家养了几条金鱼，天天他们今天杀一个，明天杀，他们自己杀自己，你还养它干啥？所以上帝要灭了我们。本来的他现在忍耐着我们，先不灭我们。而且因为这中间有一些他的儿女，真的是这样，我一点都不骗你们，要不是有他的儿女为他的儿女们忍耐多时，他早就灭了。大洪水的时候就这样，大洪水挪亚方舟那时候，地上充满了罪恶，上帝就哗灭灭，只留下挪亚一家，一家八口。所以你知道，不是神不知道，神都知道，他是忍耐我们。所以我们人类求善求善，最后没办法，就这个样子，越来越恶，越来越恶。你看现在这多恶呀，像地震，你们知道地震这件事不是说这个大自然怎么怎么着，也是他们人自己造的孽呀。你说这个地球的那个壳啊，就是那个表壳啊，就像个鸡蛋皮儿一样那么薄，你在这上面鸡蛋皮上老搞核试验，这个震酥了啊！你看最近这些年，这个大地震的那个频率要比过去高好几百倍。你们去查啊，你们到那个美国有2个地震资料局资料库，那个我看到一篇文章，在里边查出资料来，增加几百倍，6级以上大地震增加几百倍。今年以来，你们发现更频繁，对不对？新西兰刚震了。结果就是日本震，日本刚震了缅甸震，啊，这个不停的震，昨天澳大利亚震了，你们知道？昨天北京时间下午5点多，这个澳大利亚又震了，震了，你一个接个哪有这么频繁的？简直是每天都在震了，不仅是天灾，还人祸。你说这个核泄漏、核辐射、核污染的泄漏，是不是人祸呀？这是人祸呀。然后更不用说利比亚在打，埃及在打，卡扎什么都在打，地上，所以你看天上飘着辐射，地上燃着战火，然后咱中国比较稳定，可都是假货啊，什么这个什么纸皮馅儿的包子，用废箱子做的那个馅儿的包子，然后上海又出了个染色的馒头，最近又出了什么瘦肉精的那个火腿，以前的时候，哎，简直是这个真到了末世了，我一点都不骗你们，你说人的道德下降，下降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求善求善，最后越求越恶。第三，求生，最后都死，这个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想活着，最后都得死，是吧？这个到死都不想死，死前一秒钟都怀着活的愿望，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哎，一秒以后突然死了，死了就好，死了就甘心了，不死就不甘心，就这样。人真可怜，你想想人可怜不可怜？人所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啊，要求知越求越糊涂困惑，要求善越来越罪恶滔天，要求生最后全没了，多可怜。所以这为什么各个朝代各个民族文化都在追求神。你不要以为科学发达了，文明进步了啊，我们就不需要神了。 No， 你们注意，现代人对神的追求比古代人更多呀，更强烈呀， 信这个上帝的人数是在增加，不是在减少。我们以前国内受的教育是什么？是啊，科学进步，文明发达了，这个消灭这个信仰了，不要了。结果我到了美国才发现，越是文明国家、发达国家，这个信仰越发达。你看，1901年以来，从得诺贝尔奖那些得主当中，80%以上是基督徒。啊，而且越是美国、加拿大、什么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这些科学呀、各方面文明啊都比较发达、自由民主的国家，基督徒越多。新加坡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我去新加坡好多次了，新加坡的基督徒是15%，啊，占15%。而新加坡的上层人，所谓上层人就什么呢？就是那个医生啊、律师啊、这个大学教授啊。这个层次的人的基督徒是50%，50%，所以新加坡这个社会也非常好，非常稳定，啊，非常有文明、有教养，非常顺服，那个老百姓也非常顺服，非常顺服。什么时候中国人当中，中国13亿人当中，如果也有这么高的比例的基督徒，那中国好管理多了。你们也把这个消息告诉领导人哈，你想真的好管理多了。如果大学教授、律师什么这些有文化的人50%是基督徒，而那些普通老百姓15%是基督徒，那真的跟新加坡一样好管理，非常好管理，啊！现在中国人都跟狼一样不好管，啊！不过这个狼呢，你经常往他嘴里扔肉啊，他就好管，就是每年年增长率要8%以上，这个经济增长8%以上，老百姓就没事，你降到7%就会出事，所以不要保八，每年都要保八，因为你降一个百分点，就有2000万人失业，2000万人一失业，那就乱了。所以中国的发展速度不能降低，但是你这一个国家，它不能老这么嗖嗖嗖嗖的往上走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怎么办？当务之急要把这13亿条狼变成13亿只羊，这是最要紧的。你如果都是狼的话，你每年往他嘴里扔肉当然很顺服了，哪一年没肉吃了怎么办？互相吃啊，然后反过头来吃喂他的人呢，不得了。但你变成羊就没事。那新加坡的人就跟羊一样，新加坡的人特老实。我觉得西方这个像美国这种国家的人也是，因为他有信仰嘛，能够跟你领导人同什么同富有，也能同贫穷啊，就是有风有浪，大家也很安定，是吧？不会闹乱，不会出乱子，因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安静自己，啊，这个非常好。所以我在讲到这里啊，就是我们不能讲太远，就讲到这个末世啊，人没有神啊，多么可怜，多么可怜。但是我们又不能，我们又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啊，怎么办？是神来找我们。神来找我们之后，我们只能用信心。你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找到神，啊，没有办法的。这个信心啊，完全就是越单纯越好，啊，这个人不能够接受神的祝福，不能接受神的拯救，最重要的就是骄傲，骄傲。就是伊甸园里边讲哈，亚当夏娃啊，不听神的话，吃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果。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知识果这么可怕呢？人有了知识不好吗？我记得我女儿才4-5岁，刚来美国就问我这件事情。她说：“爹地，上帝怎么这样啊？亚当夏娃吃了变聪明了，能分别善恶了，他为什么生气啊？”对呀，为什么？能分别善恶，有了知识不好吗？不是这样，事情没这么简单。那有的牧师啊，传道神学家就讲啊，不在乎这个果子啦，只是他不听话，不听话就是罪。 No， 圣经上不是这些话，不是白说的。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果，啊，不是说随便一个什么果子都可以。另一棵树是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他们亚当夏娃没有吃，啊，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吃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呢？是蛇引诱夏娃，蛇说你吃吧， 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亮了，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你注意这句话里边有三层意思，第一你眼睛亮，第二亮到什么程度呢，像神一样，第三干什么用呢，分善恶，眼睛雪亮分什么善恶，像神一样分别人的善恶。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这样？哦，你看这个世界上，我自己也是这样，没信主之前，好好，我的眼睛雪亮，像神一样分我太太的善恶。哦，他眼睛雪亮，像神一样分我的善恶。结果我们家为什么老打架？俩神呢？一个男神，一个女神。你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人人都像神呐？每个党都像神呐，民进党像神，国民党像神，共和党像神，这个什么民主党像神，对不对？每个人都像，每个国家像神一样。啊，他有他的公义，他有他的公义，他有他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然后打起来了，个个像神，这就是最大的罪啊！啊，你看伊甸园里面那个果子，为什么他说是这个果子？他没有说是那个啊杀人果，这个偷窃果，强奸果，这些罪都不重要，啊，在神眼里最大的罪就是你要成为神，这是人最大的罪，啊，我是神。亚当夏娃本来是人，而且是罪人，我却是神。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这个没有信主之前也是这样，没有信主之前啊，神啊，把神拿证明给我看，证明给我看，啊，证明了我就信。你知道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吃了知识果的态度，啊，就说就我的眼睛是亮的，我是神，我来分啊。你说这个耶稣是神，让我检查检查是不是。我检查检查通过了，好，是神，去吧。没通过，不是，那什么意思？你成了众神之神了，你成了神的审判官了，这本身就是最不讨神喜悦的，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为什么伊甸园里边啊把他们赶出来啊，从此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啊，不让他们啊，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大的罪啊，杀人放火当然是罪。但是最大的罪是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神，以自己为神就不认识真神，不敬畏真神，结果你就什么罪都可以犯了。像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嘛，他说：“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这句话说得多好，对不对？既然没有上帝，既然没有公义的审判，没有永恒的正义，没有死后的生命，啥都没有，那今朝有酒今朝醉，能钻空子就钻空子，对不对？啊，反正人死如灯灭嘛，咱趁着活着就享受吧。啊，你的法律抓不住我，我就钻空子了。就是你看，无神论一定导致邪恶，有神论也可能哈，因为你这个神如果错了，有神论也可能导致邪恶，但是无神论是必定导致邪恶。你们注意看历史上。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惧怕，没有敬畏之心，啊，没有敬畏之心。中国古人就是讲敬畏之心，敬天嘛，是吧？敬天敬人都要讲敬。最近我看那个温家宝总理写那个《仰望星空》那首诗，里边也有点宗教情感，啊，他那里边讲啊，仰望星空啊，多么辽阔而深邃，我心中生出敬畏啊，他讲生出敬畏。我的心灵在你里面安息息息，这些词儿非常有宗教情感啊，所以人要有敬畏之心呢，才不会犯罪。当然了，这种比较虚幻缥缈的敬畏不起作用，必须有真实的信仰。我真的相信他是神，我相信他有审判，我相信他有应许，我相信他的眼睛在看着我，那个敬畏才是真敬畏，才是真敬畏。所以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自己以自己为神，中了那个蛇的诡计啊，上了他的当，上了他的当。结果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像神一样，全世界有多少人就多少个神。你们家小孩五六岁就像神一样了，你说啥他说 I know， 他什么他都知道。骄傲是抵挡神的啊，而且神也是抵挡骄傲的人。所以神要让我们谦卑，谦卑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 close your mind open your heart，啊，把你的头脑关上，把你的心打开，啊，我们自从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都是用头脑，什么时候都用头脑头脑头脑 但是神说你要用心灵，因为你的头脑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道德有限，我们的逻辑有限，我们什么都是有限的啊。这个，但是我们的灵魂是 无限的。你们知道人的灵魂是非常，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脑子想问题啊，你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我学哲学的，我跟你们讲非常简单的讲哈，康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就发现了这个，说人的思想头脑有先天的两个限制，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因为我们人就活在这里头，活在时间空间里头，所以人想任何事儿不能离开这两个问题。他举了个例子，比方说你假定这个宇宙时间有一个开始，那么讨论的结果就是没有开始。不信我们试试哈，你如果说宇宙的时间有一个开始，我就会想，那开始之前是什么呢？那你会想，开始之前是这个，那我就问，那这个之前是什么呢？你说是那个，那个之前是什么呢？我不停地往前问，我不停地往前推，对不对？最后是没开始。如果说一开始就说宇宙的时间呢没有开始，那我就想，你再没开始，总得有开始吧。明白了吗？空间也是一样，如果说宇宙有一个边儿，那我就问边儿外边是什么，边儿外边是这个，我说这个外边是什么，这边外边是那个，那个外边是什么，最后就没边儿，不能有边儿，有边儿我就问外边。但是如果你回答我说宇宙啊根本就没边儿，永远的下去没边儿，我就会说再没边儿就有个边儿吧。这就是康德啊，我们大陆把它翻译成叫二律背反。二律背反就是你用这个做起头，一定以这个做结尾，你没办法，都是自我否定的。台湾把它翻译成叫吊诡，是不是吊诡啊？吊诡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人的理性最大的能力就是能提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人的理性最大的无能就是能自己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有人老问，上帝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你知道你这个问题本身是个愚蠢的问题，就好像等于问你能画一个方的圆吗？你能给我一个死的活人吗？这不纯粹就是自己糊涂吗？你能给我一个没边的边吗？你就知道人呐，好可怜，人好可怜啊！我们用头脑的时候好可怜，所以我们对不起啊。我们必须用心灵，因为只有心灵才是无限的，那个头脑是有限的。我就是告诉你们，今天要学会用信心，用信心，用灵魂来跟神相通，你就能得到祝福。不要用头脑啊！这个中国有一句诗啊，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写的，是谁写的我也忘了啊，反正是邓颖超用过。他说：“最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蓝天。”比蓝天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你们相信这话吧？头脑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心灵没有。比方说，你闭上眼睛一想，这么一心一动，一下子回到北京、上海去了，然后甚至回到你年轻的时候啊，那个事情，对不对？有的老太太到老了，那个对年轻的时候的事儿，记忆犹新呐，记忆犹新。他超越时空心理，所以我们知道要学会用心灵，学会心灵就是信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信，这个就是用心接受神，这就叫信。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们注意这句话哈，什么叫信，就是接待。接待，这个用心来接待。信呢，就是继承，啊，就是继承，接待神，啊，接待神，用心。我觉得这个含义很深，就是耶稣生在马槽里，这个那个客店的房间都满了，没有地方住，啊，他不能不生在动物的地方，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也是一个启示。上帝，宇宙的创造者，这地球也是他造的，人也是他造的，他是真正的主人，他来到自己所造的地方，出生落地没地方， 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没地方啊。所以圣经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反不认接待他，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啊，不接受，这是含义很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是接待他的人，是什么？用心来接待，啊，用心来接待神。你一接待，他就进到你的心中，啊，这个因为人间容不得天使，你们知道这个，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待圣人。也就这个耶稣来到人间是指责我们的罪啊，是这个让我们认罪悔改啊，所以这个罪恶的人间就拒绝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要为所欲为啊，为所欲为，我们不希望神来管教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也不接待他。但是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啊，这就不得了了啊！你真的成了上帝的儿女，那就好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信啊，耶稣在圣经里边用了很多的事情来讲信啊，来讲信。这个首先我跟大家讲啊，什么叫信？我今天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是圣经里边所讲的什么叫信啊，什么叫信。这个首先信心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认识啊，伟大的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神是我所不能用我的常识来认识的啊，这就是伟大的认识，就是要靠信心了。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百夫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长啊，他的一个仆人病得很厉害，他来找耶稣，耶稣就说好，我到你跟你去医治他。没想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非常大，百夫长说，主啊，你不用跟我去啊，你只要一句话他就立刻就会好的。他说你看我手下也有兵啊，只要我吩咐他们往这里他就去这里，往那里他就去那里。他说你也是这样，你是主，你是天地的主，只要你一句话他的病就会好。你知道耶稣听了这个百夫长的这个话非常的震惊啊，他就是这么大的信心呢，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当中都没有见到过，因为这百夫长是罗马人，是罗马人啊。耶稣立刻就说好，就凭你这个信心，你的仆人病已经好了。结果这个仆人就相信了，扭头就回去了。你看这个信心多大，耶稣一说你的仆人好了，他立刻扭头就走，就回家。回去以后一看仆人已经好了，好了以后一问什么时候好的呢？正是耶稣说你的仆人好了那个时候好了。多神奇啊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神迹，就是那个马大，他有个弟弟叫拉撒路，死了四天了，放在坟墓里都快臭了。耶稣来，马大就跟他讲说已经快臭了差不多。那耶稣就问他，你信吗？他说，耶稣说啊，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就回答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这世界的。他说信，然后耶稣就到了坟墓门口就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墓地里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浑身还绑着那个裹尸布啊。最后耶稣说解开让他走。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啊，他浑身上下都被裹尸布裹着，你们想他怎么出来的？他不能走啊。你们就看到那个僵尸蹦出来的，我这瞎想了，这个没有意义。反正耶稣说出来他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还被绑着呢，那肯定是蹦出来的啊。然后给他解开他就走。你就看这神迹啊，你注意这个百夫长跟这个马大，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认识。什么认识呢？你是神，你凡事都能。 就这么一个信心的大认识就成全了他们，让他的仆人好了，让他的弟弟活了。这个信不得了，突破人间的常情常理，要认识到神是超越我们人间的常情常理的，神是超越我们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神就是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的，神就是专门做出人意料的事儿的，那叫神。你想让你的生命有出人意料的惊喜吗？你必须相信神。如果你老是凭着自己，你的一生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惊喜，你的一生全是早就想好了的了，对不对？小学我也上中学，中学上大学，大学毕业结婚，结婚结了，结婚生孩子生了，买房子买了，最后说这个老了，最后死了。这一生没有什么预料之外的事儿，全是预料之中的。哦，人生啊，就是需要神迹啊！我觉得这个大认识，就是你认识到神是你不可认识的，这叫大认识。所以放弃你的头脑。第二，我跟你说，信心是个什么？是一个大突破。大突破就是不合情不合理，但是听神的话就能成，这叫大突破。这个圣经里记载了一件事，有一个38年的病人。病了38年的瘫痪病人，这个不能动了，几乎哈，就在那个毕士大池子旁边，那个池子叫毕士大池，那个池子的水只要一动，它据说有天使来搅动它哈，天使一搅动这个池子水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谁就得医治，不管你是什么病。结果这个你说病了38年的瘫子在那儿，他怎么能下去呢？肯定下不去啊，没人推他，他下不去的。结果这时候耶稣过来了，耶稣就说，你想痊愈吗？那个摊子就说，每次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推下去，你明白吗？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哎，这个摊子就好了，就站起来了，拿着褥子就走了。你们注意这个神迹啊，耶稣能够把天使定的法则都给破坏掉。本来天使定的法则是他们搅动水的时候谁第一个下去谁就得医治，对不对？但是耶稣跟这个摊子说，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好。你相信我的话吗？相信我的话现在就可以好。我读到这里我很震惊啊，我很震惊。那个摊子，38年的摊子，他的想法是什么？你也想帮我，意思就是说你先把我推下去。没有想到耶稣回答说，你不用下去，现在就可以好。这叫神，这叫神。所以神他的能力超过天使，不管是天使的法则，人间的法则，神都可以超过。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主，一切的主。我就突然想到，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去年那个上海的世博会啊，不是特拥挤啊，要排，听说排队要排2-3个小时呢，8个小时啊。那你去过啊？你在排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了，说：“你想现在就进去吗？”对不对？那你可能会说：“先生，你能给我一张优惠票吗？优惠券吗？”没有想到这个人说：“去吧，现在就进去。”你知道这人是谁吗？一定是馆长了，因为规矩都是他定的，对不对？你就想耶稣这么说话，一定是至高神，他才有这样的权柄，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所以你们知道神，朋友们千万不要按照常情常理，千万不要。神之为神，就是让你的一切常情常理都见鬼去，就这样。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这个信心的事情，也是带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信心，让我们看见神他的伟大的能力。神之为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给我们的祝福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求所想，但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大就不行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信心是一个大的呼求是一个大的呼求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件事了，就是那个 一个小孩子被鬼附了，疯癫了，他爸爸求耶稣，你若能，求你帮助我们。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爸爸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信心不够大，所以他就马上就回应说，主啊，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你帮助。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像这个人一样，当你自己觉得你信心不够大的时候，你要呼求我的神呐、啊，我想信你，我也有一点点信心，但是我的信心不够大，还不足以让我举手，还不足以让我站起来。那个时候你就向上求，主啊，让我走出来，让我站出来，求你给我信心。要求，信心是要求的啊，因为信心是神赐下来的。你们知道一个人不是凭着自己想信就能信吗？没门。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苏小康，你们年纪大的人都知道，在国内当年很有名，写和商的那个总撰稿人，写乌托邦记什么阴阳大裂变，很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我信了主，他还没信啊，他们一些人没信。然后我跟他们讲传福音，苏小康就说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袁志明，我不是不想信，我实在是信不了，你总不能让我说谎吧。他说我没信。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信不是你想信就能信得了的。有的朋友说啊，我现在先吃喝玩乐吧，尽情享受人生吧，到临死之前我再信吧。你哪里知道你想信的时候来不及了。不是你想信的东西，不是你像到商店里去挑袜子买袜子，早一天买晚一天买都可以。 No， 信心是神赐给你的。所以耶稣说，当趁着有光的时候就近着光，当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你们知道这个话吗？有时候神正好来到你身边了，来到你从你身边擦肩而过，你要抓住他。所以有时候你们心中有一个感动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催促你，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他会祝福你，他会帮助。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抓住不放，抓住，你说啊，不用了，我再等等吧。你等一等三十年说不定，三十年还不错了，有的到死都没有，到死都没有。你知道，所以这个要呼求神，信心不够的时候要呼求神。啊，还有，我再讲一个，信心是一个大的宣告，啊，宣告啊。宣告什么？圣经里边讲了很多的神迹，每一个神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有一个 sentence， 就是一个句子，一个语法。什么语法呢？就是这是什么语法？比方说长大麻风的遇见耶稣了啊，这个怎么说呢？你看他们的语法都是这样，主你若肯我就必洁净了。你注意这个哈，你若肯我就必洁净了。然后还有一个得血漏的女人，得了18年的血漏病，啊，漏血的病，然后谁也治不好。她看到耶稣跟众人在一起，她就心里想，她有信心，她说这是神的儿子，啊，她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必痊愈，就必痊愈，啊。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百夫长，那个百夫长是怎么说的呢？说主啊，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们注意，我说的这些句子有哪个句型啊？只要就必，只要你肯，只要你一句话，只要我摸他的衣裳，后面都是就必好了，就必痊愈，就必洁净。只要就必，只要就必。好，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还有很多了，我这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读到这个，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心中有这么一种，有这么一个语法，有这么一个句型，是永不改变的。只要神他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啊，只要我的主你愿意啊，我必如何如何。这叫有信心。我们很多人没有信心呢，包括一些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这么祷告，我们祷告主啊，你看着办呐，啊，这事交在你手里了，你自己都没信心。你知道神，我跟大家讲这个奥秘，我这奥秘我信了主20年，我到现在也没有测透的一个奥秘，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唤我们的信心。我理性上我知道一点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那个最深的奥秘我还是不知道。 只要你一信，立刻就好，立刻就好。瞎子问耶稣，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看见吧。他立刻就看见了，立刻就看见了。那个女人真的去摸耶稣了，得了十八年的血漏的病的女人，她这么一摸，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立刻就回头问他的门徒说，刚才谁摸我的衣裳？门徒说，主啊，这么多人拥挤你，你还问谁摸你的衣裳？那个时候有几千人 来拥挤耶稣，有的踩他的，有的蹭他的，他都不问，他问谁摸了一下我的衣裳。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你们注意，那些踩的蹭的靠他的都没得着能力，为什么这个女人一摸就得着能力了？因为她有信心，她心里边那个句型啊，那个 sentence 她已经在她心中成型了，只要就必，结果只要就必成了。那些人呐，那几千人都是跟着看热闹的。当时耶稣却要把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小女孩把她从死里复活过来，从死里复活，他爸爸来请耶稣，耶稣跟他爸爸去，是在半路上发生的事情。所以那几千人都是跟着耶稣去看热闹。这个女人至少有三点我们要学习的。第一，她是带着自己的痛苦，带着自己的需要，对不对？那几千个人都是看热闹。所以我们每一个朋友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坐在这里，你要反省你自己，你是来干什么来了？如果你只是来看看热闹，听听这个家伙讲的怎么样，啊，这个，那你能得到什么呢？除非你带着你自己的需要，带着你自己的困惑，带着你自己的烦恼，带着你自己的忧虑，对不对？啊，带着你人生路上的重担，你说我看我要来求我的神，你才能有益处，得帮助。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这个女人。他有信心，他不仅带着有痛苦，而且带着他自己的信心。他信心就在于他知道这是神，他知道世界上的医生治不好他，耶稣能治好他。他带着这个信心。那其他人没有。第三，他不仅有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信心。第三，他还采取了行动。行动是什么？得了血漏啊，很痛苦啊，要挤过几千人。挤到耶稣的身边多么不容易啊，你能想象出来他挤的时候多么痛苦啊？挤过几千人挤到耶稣中间去摸，那是一个行动。所以信心要有行动。所以这为什么每次完了以后我让你们举手，让你们祷告，让你们走出来，将来你还要受洗，要有行动啊。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就是死的啊。这个女人的信心表现在她有行动，行动，忍着痛苦去摸，去挤，去摸，去摸。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朋友就跟我常常跟我讲，讲这个我信就信了，我心里信就好了。刚才还有一个弟兄跟我在那说呢，说我心里信了，干嘛非要让我走出来啊？他说还后来跟我说，我去找我牧师，跟我牧师谈好了。我说那也可以了，啊，信心一定要有行动的。就好像两个人谈恋爱，爱得你死我活的，天天海誓山盟的，就是不结婚。啊，那不行的，那不是真的，老留后路那不行的。我那一次去欧洲有个他们那个夏令会，有个小伙子跟我讲，他说我其实信耶稣已经信了三年了，我只是没受洗而已。啊。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受洗呢？哎，他说我觉得那是一件小事了，我只要心里信就好了。我说既然是一件小事，你干嘛不受洗呢？他不吭声了。我说你还是把它看得很大呀，那既然很小的事，你干嘛你洗了就完了吗？不就信心要有行动，没有行动不是真的。因为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做？上帝啊，你都知道，上帝啊，你都知道我的心了，我的心已经跟你通了，我已经跟你祷告了，我已经认你了。上帝啊，你为什么逼我出来，还逼我受洗啊 ？No， 上帝说，你要在众人面前认我的名，我在天上就认你的名。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在众人面前认我的名，我在我父和众天使面前也必认你的名。为什么他要这么逼我们呢？说神呐，你宽宏大量，别逼我好不好？为什么？他不是逼你，他 他只是要让你自己的信心坚固，没有退路。你要跟全世界宣告我是神的儿女，甚至跟魔鬼撒旦宣告，魔鬼撒旦退后去，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从此以后灾难临不到你，祝福临到你。如果你都信了主了，魔鬼都不知道，魔鬼说这小子还没信呢。你得宣告一下啊。所以好，就现在不能回答问题，等一会儿，等现在就举手。好，干，哈利路亚，现在就举手了。我刚才说的人就是他了。感谢主啊。所以你知道要信就是要真信，要信就要信到底，对不对？烧开水要烧到100度才能把里边的细菌烧掉，你们知道的道理，你烧到80度90度都没用的，一定要烧到100度。所以要信就行。所以耶稣常常讲这句话，说你们要跟随我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这个是真的。不能有个门徒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是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怎么说的？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跟从我。对，还对一个门徒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这样的都是。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要信就彻底信啊，踏踏实实的信啊，神的恩典祝福能力就大大的供给你啊。我常常想，神的恩典太大了，浩大无边，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你说现在中国有好多什么练气功的，古代的练功的，现代的练功的，还有各种宗教都讲宇宙有一个能力场，宇宙的能力场好大，你只要一练功就把他的能力都吸到你身上来了。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不是说它不真，是有可能的，那个气功啊是真的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东西没什么益处啊。我就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神的能力会借着我对他的信心祷告临到我，而这个能力绝不仅仅是看得见的能力，绝不仅仅是像岩心呢、那个气功一样啊，什么隔墙遗物啊，耳朵认字儿，不是那些东西，是什么？是让你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让你这个生命发光，让你成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同时他医治你的疾病啊，在你身上有神迹。我常常想，神的恩典太大太大，因为他的能力太大，我们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也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也在体会，我常常喜欢在夜里一个人祷告，我把窗户窗帘拉开，我能看着满天的繁星，我就跟神祷告。那个我就想到那些星星哈，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些星星啊都跟我们是同辈啊，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因为都是神同一个天父造的嘛，对不对啊？但是那个电脑的东西是孙子辈的啊，你少跟他来往，这个东西他吸你的血啊，真的。小花小草天上的星星都跟我们是同辈的，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特好。你看看天上的星星，越看心胸越宽广，对不对？看小花小鸟小草，大海蓝天白云，好，你身心健康，天天守着这个孙子啊，折磨死你啊。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常常就是跟天上的星星在一起，我一看到满天的繁星，想到深邃的宇宙浩瀚的这个苍穹，我就想知道我的天父多么伟大。祷告一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宇宙鸦雀无声啊，整个世界都沉默不语，就只有我跟神，我们俩，整个全宇宙就我们俩，我跟神，那个安静。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啊，那个力量大得很，你有病会得医治，真的啊，有烦恼重担都给你挪走了啊，你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只有神的同在，那个甘甜，那个美好。所以你们每个人呢，如果要有这种境界，远远胜过练气功啊，那练气功是自己练自己呀，这可好，我是跟宇宙的创造者接通了，对不对？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运气吸他的能力，是他把所有的能力都哗给我了，那能力真大，喜乐平安从里到外。你们注意，医生啊，医生治病啊是从外边往里边治， 但是神给我们力量是从里面往外面。医生你看给你药从外边吃进去，给你针从外面打进去，开动手术刀子从外边插进去啊，都是从外到里啊。但是神是从里到外，怎么里呢？给你一句话，对吧？啪，一句话出来，你一信，抓进到你心里，这个话就在你的里面发酵，在你里面发功，不是叫发功了哈，就是在你里面产生能量，因为你信。你知道玛利亚怎么怀耶稣的？天使来跟他讲说，你必怀孕生子啊，是从你的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你看这句话哈，玛利亚当时也困惑不解呀。玛利亚说，我还是个处女啊，的意思说我还没有出嫁呀，啊，这个我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那天使怎么说的？他说，从神所出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你们注意这个话哈，就神的话他一出来他本身就是能力啊，这个话本身你听进去了，进了你的心了，啪，那个胎就怀上了。耶稣也说，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注意这句话哈，我的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灵唰进到你里面去，你的灵魂一接受，就是好种子落在好土里了啊，就是信。你看圣经讲上帝创造世界怎么创造的？神说要有光，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们注意，第二天神说什么，第三天神说什么，都是神说，他一说就有。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人间都是这样，你说了还得干，你光说不干不行，是吧？光说不做那不行，但是神是说就等于做，他的话就是能力，就是成，说成就成啊。我们常常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就是神。所以你注意啊，当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在你身上应验了，不用再做别的了。所以耶稣老问那些病人说，你信吗？病人一回答说，主啊，我信。耶稣说，你好了，好了。因为 你这个心这么一信他的话，那个信唰就把你医治了，那个话带着能力。因为你要注意耶稣的话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注意这个那个父亲问的是，你若能，说夫子你若能请帮助我们，你若能。那么神的回答是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就是你只要信你就可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有人说，那个主权不是在神吗？现在怎么把主权放在我身上来了？我说信就得医治我，那把主动权落在我身上了，对不对？其实你哪里知道，其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医治已经在那等着你了。那最后就看你要不要，对不对？看你要，就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像空气一样，其实空气已经在包围着你，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在包围着你。那接下来就看你了，球已经抛到你的手里了。所以你选择要还是选择不要，你选择信还是不信，全部在你身上，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那里。这就是我的体会。所以神不是不祝福我们，神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神不是不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他宁愿啊让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有的朋友说啊，神呐，你为什么不爱我啊？你知道吗？神爱你啊，神爱你，神随时随刻都准备拥抱你，他已经准备好了。就像空气随时随地准备你去呼吸，可是你不信，你不呼吸，拒绝了神啊。所以有人常常讲说，神为什么说信他的就进天国蒙祝福得力量，不信的就下地狱啊？这个神也太残酷了啊！而且有人说这个神太小心眼了啊，怎么这么小心眼小气啊？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在灭亡之中，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我们求生而必死，求善而犯罪，求知而进入困惑，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无助可怜的光景。就像在一个山崖下，我们都在往下坠呀，往下掉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下，上帝来了，上帝说：“我来救你们。”借着耶稣说：“我来救你们。”凡是听我的话的，啊，凡是相信我的， 凡是你的心灵的眼睛看我的，你们都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时候凡是信他的就不掉下去了，而那些不看他的还在往下掉。所以不是说上帝分了 两批人，一批听话的到这边来，另一批不听话的上帝说你们去那边吧，不是，是我们都在去那边，我们都在灭亡的时候，神要救一些信他的人，信他的人。所以要信他，信了之后首先是得救，接下来就是得力得胜。基督徒啊，我们好多基督徒在座的，你信了耶稣首先是你有了得救的确据，但是你这还不够，你还要生活要得力，还要在与这个罪恶征战的时候要得胜。这个靠什么？也是靠信心，因信称义，也因信行义，也因信成义，全是因信。就信心要大，信心小不行的。我就想神的恩典呢，真有点像那个大海，像太平洋，像大西洋，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丰丰富富。但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呀？你的信心如果是个小碗，舀一碗，他的信心大，是个大桶，捧一桶。你的旁边说，哎呀，为什么我的祝福不如他多呀？为什么？因为你的碗太小了。其实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能力都在那儿等着你呢。你这个碗太小，你的信心小。有的人的信心更大，安装一个抽水马桶啊，抽水桶抽水机啊，源源不断的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大海里抽出来，这就是信心。你们知道旧约，我这是讲给基督徒听的，旧约里边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是吧？有一个寡妇他有带着自己一个儿子，很可怜，穷的什么都没了，欠了好多债，就求以利亚帮他。这个先知以利亚是有伟大能力的一个先知啊。那个以利亚就问这个寡妇，你家里有什么？寡妇说，我穷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以利亚却问他一句话，你有什么？你不要光看你穷的没什么，我问你有什么。寡妇想了半天，大概想，我家里还有半瓶油。以利亚说，好，去向你周围的邻居借器皿，这锅碗瓢勺借，不可少借。你注意这句话哈，意思说越借的多越好。结果他们肯定是借了很多了，借了很多，关上门，结果这娘俩就开始拿着瓶子倒，这是先知告诉他的，说你们就倒。这个半瓶子油怎么倒都倒不干，最后啊，倒把所借来的那些器皿全灌满了，还有呢。最后那个妈妈问儿子，儿子再拿器皿来。儿子说，妈，没了，干了。一说没了，干了。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同样的道理，信心多大，祝福多大，你的器皿有多大，神给你的那个有高油就有多少。所以就是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没有信心不能怪神不爱你，不能怪神不给力。中国现在有个词叫给力。啊，神有的是力，随时准备给你，但是你得把心打开，用信心。我跟大家讲这堂课也是我自勉，我们互相勉励，对不对？我们人都是很容易没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按照常情常理出牌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一个人跟人不是靠信心的靠不住的世界上，我们要完全靠神真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要来到神面前啊，要有那个大的呼求，神呐，帮助我，给我信心。有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啊，我跟我太太都有这个毛病，一刚信主的时候嘛，信心不够深，一祷告就说，哎呀，神听我祷告吗？这个，哎呀，我这样祷告有用吗？这经常有这种现象。这个时候我就宣告，我没有办法，我宣告撒旦退后去，我就命令我的理性退后去，因为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理性太强了啊。还有时候要好几个人来争同一份工作，而且这几个人全是基督徒，你说祷告听谁的？真的有这好多情况，我们自己就开始先怀疑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到神面前来不要怀疑，只要信，只要信，神他有他的安排，但是你把你的心放上啊，感谢主，神就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孩子啊。我以前讲过那个比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女儿有一次哈，啊，她十几岁的时候，每个星期三晚上参加那个美国教会青少年团契，9点钟结束，晚上 他打电话来我就接他去，啊，每次电话铃一响，我一拿起电话来都是两句话 Daddy come， 啪挂了，啊，我就颠颠颠去接他，啊，有时候我就想我们做父亲的为什么这么啊这么随叫随到啊啊，而且有时候他电话来的晚一点我还焦虑不安，怎么不来电话，我就想到我女儿对我的信心那个大呀，她从来不怀疑我不去，就俩字儿 Daddy come， 啪挂了，你能想象出她在那等我多坦然吧，下刀子我都会去的。我们跟上帝祷告有这个信心吗？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吗？啊，我们祷告的话多了，主啊，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呀，就你啊，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这不成就谁能帮我呢，我必须求你了啊，这件事啊，按你的你的意思叨叨吧。你想如果我女儿对我也这样 Daddy 我就你这么个 Daddy 啊啊，你不来接我谁来接我呀啊，这事全靠你了哈，啊，不管下什么雨千万来啊，嗯，啊，不见不散啊，那就一点信心都没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了，不是靠你们话多，你们在祷告以先你们的父都知道了，啊，要有信心，说到神面前来的人首先要信有神，还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两个信，一个你相信有神，第二个你相信神听你的祷告、啊，他不是没听见，他听见。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就是相信神爱你，而且他有能力爱你，你祷告的每一件话每一件事每一句话甚至在你开口之前他都已经都知道了，所以你交给他你就放心好了。所以祷告完了以后最好最真实的心态应该是什么？祷告完了交给神就不再挂虑了，像我女儿一样电话一挂在这就坦然的跟朋友玩去了，知道我会去找他的。我们很多人祷告完了后还忧愁，那说明你的祷告没有信心，对不对？祷告完了，主啊，这事给，这事啊，这个事好头疼啊，这事怎么怎么交给你了？交给完了以后，睡觉之前还琢磨呢。哎呦，这个明天怎么祷告啊？这个明天继续祷告哈，万一神这次没听见呢？就还是忧愁啊。那交给神，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啊。我们已经信了主多少年的，还是要不断的这个强化我们的信心啊，求神帮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信。这个信是真正的钥匙，神给了你丰丰富富的宝藏啊，能力恩典都给你了，但是你没有这个信心的钥匙你进不去门。所以我这跟大家的经验之谈，你们相信我，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啊，这个我信了耶稣也信了20年，我两边都经历过，原来是用头脑用理性钻入死胡同啊，死胡同。那么现在是用心灵，用诚实，啊，就活得真的越活越像小像婴孩一样，像婴孩一样，完全交给神，都是在他，都在他手里。感谢主，我们自己就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这个度日啊，荣耀神啊，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好，今天晚上我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面前哈，啊，我们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头脑的知识啊，不是凭着证明理解，这个我们做不到，因为他是神，我们凭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那句话很重要，他说神是个灵，你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他没有说你们用头脑用知识，没有，用心灵用诚实啊，在圣灵里我们来敬拜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啊，爱我们的神，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你的爱，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是多么孤单，从生到死只是一瞬之间，而且我们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忧虑烦恼，恩恩怨怨，主啊，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像婴孩一样在你的怀里享受你赐的平安，你赐的盼望，你赐的力量。我们有很多的生病的，有工作重担的， 有家庭重担的，有心理的重担的，有情感的重担的，我的主，我的神，你都知道。我求你今天晚上你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每个人的心中，拿去我们的重担，让我们能够坦然地依偎在你的怀中。你是我们的神，只要我们信心单纯，像小孩子一样，你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进驻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来照亮我们。我也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今天晚上你的心真的敞开了，你真的愿意接待他，就是那位爱你的神进到你的心中，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从此以后他会祝福你，从此以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他必然垂听你，你称他为天上的阿巴父。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心中真的有这么感动的，真的有这样的信心的，你就好顺着你的信心，好不好？我邀请你向神举一下你的手，表明你的信心，好不好？有这样的朋友现在就请你们举一下，举一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神知道你，感谢主，神与你同在，神知道你需要他的帮助。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的信心甚至都是软弱的，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还不够强，你就向神做一个呼求，我的神，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们的神也就是你的神，他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帮助你。所以我再问一遍，你愿不愿意相信他？如果你的心中有一个声音说信，我要信，好不好？我就请你举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举手就放下，好不好？神都知道你们，神要祝福你，但是你必须有信心。不管你是哪方面你有需要的，神都可以祝福你，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接受这个祝福，就是你要有信心，好像耶稣就站在你的面前，当你向他要祝福的时候，向他要力量的时候，他会问你，你信吗？如果你回答说主啊我信，他必祝福你，而且他已经就祝福你了，好不好？我最后再问一次，如果你愿意对主回答说主啊我信的，我请你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跟着我好不好，一起做一个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就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的生命之主，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你给我带来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我是个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但是你是我的救主，你带来了生命之道。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愿你的恩典不离开我，愿你的力量保护我，愿你的爱祝福我和我的一家，直到永永远远。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不好？你们信了，你们凡是跟着我祷告了的，我给你们提三句话的这个要求哈。第一句话就是你回去以后你自己跟神祷告啊，自己去跟神啊，关上门进到内室啊，神在暗中听你的祷告，他必然报答你，这是耶稣说的啊，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跟他祷告啊。第二件事呢，你们自己去读圣经啊，这个一定要读圣经啊。我建议你们先从新约的那个前四篇，就是四个福音书开始读，然后你再读整本圣经啊。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跟教会弟兄姐妹们要啊。这个第三件事就是你参加团契教会的这种生活啊，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啊。这三件事都很简单的哈，读圣经、祷告、参加教会团契生活，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生啊。你只要这样，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你。 真的会有出人意料的祝福临到你，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前一两年那个祝福多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过几年呢，神就会考验你，可能给你点艰难什么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长大了嘛，长大了，啊，神知道你，神每天都会保护你，好，保护你，好不好？我们最后大家还是一起起立，我们唱一下那个回应的诗歌。